响，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周日的早晨跟大家问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呢是8月5号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贴士。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在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是凉，所以说提醒大家的时候啊，出门一定要带伞。你可以这样啊，带一把伞。上午的时候呢是这个 遮阳 伞啊，下午的时候就是这个雨伞。 哎，昨天还 Q 一个问题，后来没回答是吧？就男生打伞的这件事。 其实说起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来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日本啊，现在和咱一样是这个高温桑拿天啊。日本的这个有一个叫埼玉县， 对，很 有 名的，是动漫人物里面在的，樱桃小丸子。 对。那个县的政府呢，就发了一条这个公告。说什么呢？说这个奉劝各位这个纯爷们儿啊，也要打伞。 哦，还鼓励，哎，这就是政府给了一个政策，让大家觉得我打伞不是因为比较娘，我是因为响应政府号召。 对，也是这个，其实这个晒啊，它并不是，并不光是黑，其实很多时候 容易晒伤。 对，容易晒伤会造成很多的皮肤问题啊，对吧？ 甚至我听说过因为晒而晒成皮肤癌的。 对，其实很严重的，其实问题是，所以说啊，一定要出门注意防晒，注意带伞。 那你作为男生，你怎么防晒的呢？ 其实我主要吧，因为我打小就黑，所以说吧， 看不出来， 对，看不出来，这第一。第二是啊，还是要做涂一些防晒霜啊，包括这个戴帽子呀、什么的。我觉得， 哎，不过今年夏天我倒是一点防晒都没有涂过。 那你为什么这么白？ 晒不黑，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很少在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在户外走动，所以我觉得大家规避一下，包括说是这个太阳伞什么的都应该做好。 没错， 这个时候别分什么娘不娘男生女生啦，能够保持别晒黑，保持皮肤不受伤， 保持不中暑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啊，今天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所以说大家可以开着车出去玩 啊，然后下午被 在 淋成落汤鸡。 我们不要这么坏，难道因为我们没有假期别人就不能出去吗？ 说到假期啊，咱们今天也聊一聊关于这个假期有关的事情。没错，假期的时候最好玩的肯定就是出行， 对 对吧？ 总觉得假期如果在家里啊，特别的浪费，是吧？ 大家完全浪费了这个假期的美好的时光。 对对对，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特别有名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啊，这个杂志号称好久好久了， 这个、杂志我就看，说实话 很想 我们手中这是它的衍生版本了，对吧？叫《博物》， 博物，我手里这个呢是《中国国家地理》的本刊啊，非常的 厚，这是中华遗产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来详细的聊一下这些事儿，大家呢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来看我们，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啦，扫一下二维码啊，点击直播间可以看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和我们互动。 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车上的旋钮调到 FM98.2 AM927，通过这个音频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算是会旅游的媒体人，因为他做了新媒体，做了一阵，现在包括在 是一个旅游有关的编辑。 对，然后我觉得他很幸福的，就是像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当梦想照进旅游”，就是旅游是很多人的梦想。然后呢， 我想去环游世界。 对，他的工作呢，就是跟这有关的，所以是非常幸福。今天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那就首先让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来，欢迎于墨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墨璇，然后我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我虽然现在做的不是一个内容的编辑，然后在做市场，但是我的工作还是跟旅游相关的。对， 而且 大家好， 之前呢他也有很多跟旅游有关的经历，包括在国外也做过导游。 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慢慢跟大家说一下。 没错，可以让他分享一下在这些年旅游啊工作之中的这些经历。 对，也让我们眼馋一下 首先来看几个跟旅游有关的资讯吧，比如说带薪休假。其实发现近几年在网上总会在就是有这个节假日时间表出现的时候，网上就会出现该怎么请假能凑足十天假。 没错，只要胆子大是吧，五一 对是吧，只要胆子假半个月都是你的。 对， 就这一种呢。大家发现可能是把年假和正常休假好好结合一下，我们就能够 休的更多， 对， 休的更爽。 对，有的时候说哎想去哪里玩，很多人都觉得我没空，没有时间，没那么长的假。 没错，所以说其实咱们国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咱们每一个职工都是有这个带薪年 假 的权利的啊。带薪年假顾名思义呢，就是职工在年假休息期间呢，依旧能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年休这个年假他一般不会跨年安排， 对，就是、 就不能说把这个年假都攒着啊，攒这么几年。 经常看年底说大家要集中出游，就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再不休年假浪费了， 对， 就这个意思。 是八月了份了啊， 对， 这一年也过了一半了，所以说这个年假安排了吗？所以说还是要年假要当年休完啊，否则是过期作废的。 我们的年假条例呢，一般是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就像我和王瑞这种的， 对， 它会有五天的假期，然后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呢，会有十天假期，满了二十年了就有十五天的假期，而且啊，法定的双休日和休息日是不计入年假的。 就是其实你休五天，你可以休一星期。对吧， 其实是九天，看这数学，看看因为他已经忘记了前一个还有 两个，对，两天，对对对。 所以说你休五天年假，其实九天基本上能够世界各地都可以去了， 对对对， 除了是欧洲深度游以外做不到， 对对对， 但是九天，哇，想想 啊，好爽啊！ 对，你来回路上可能两天三天就差不离了，中间有个一周的时间， 对， 哇，所以说哎，其实满工作一年的就可以有这样的了， 其实满工作一年才能有这样的休假，对于学生而言，那岂不是 学生有寒暑假 呀？有寒暑假呀！ 你还想 岂不是最爽的吗？ 那你接着念博吧，王瑞同学。哇，你就永远在学校里面吧。 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啊，一定要抓紧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去玩，因为等你工作了之后，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尤其是学生时代，还有一点很好的是，你会有同伴跟你一起去。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和朋友一起玩，包括其实是和父母和家人一起玩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我没有啊，爸爸妈妈，我很喜欢跟你们一起玩。 不是，我不是说喜不喜欢，我意思说就是出游那种乐趣。 我觉得应该算是同龄人， 对， 就是和长辈一起可能不一样。如果你带着父母的话，可能考虑的比较周全， 对，可能 是适合老人的， 对， 适合老人的，而且不能太累， 对， 吃的时候都要注意。同龄人真的是就三天三夜出去 想怎么玩怎么玩， 对对对。哦，咱俩一个没有假期的人在这儿这么嗨。 我们在想什么？ 周日的早晨都累成这个样子， 哎、 我们只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今天还有一个资讯是说旅游博主。其实我身边也有旅游博主，我刚开始 其实我觉得旅游博主是不是很幸福啊？ 我之前会认为 是旅游，对， 你就看他到处走，然后还有钱赚， 对，而且就感觉他们拍的那个美景都特别好看， 大片儿， 没错。等你真正自己去的时候，其实仿佛感觉这地儿也就其实很一般。 那是你啊！我们看看啊，旅游博主其实也有他的这个苦恼的。 没错， 刚才王瑞说了，说拍的都特别好，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一个是他们审美的角度看的风景不一样，二是他们的设备也跟我们不一样。 哎，没错， 他们每次出去呢，会带着几十斤的摄影器材。其实呢，人们常说啊，与摄影师只差了一双捕捉美的眼睛。其实你不只是一双眼睛，你还差了定焦、广角、长焦、航拍机、云台服务器等等等 等 等 等。 对，然后很多人现在说手机的摄影很强大。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旅游博主，他就是是咱们台的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出门现在就带手机，但是带手机有什么问题？首先稳定器的问题， 没错。 对，然后像素，包括你拉近拉远，你可能就近拍还可以。哎，我有柔光有美颜，但是你旅游其实要呈现出你大好河山，谁需要你给桂林山水美个颜，对吧？ 其实说起这个问题，我是很有发言权的。 你也是博主？ 我虽然不是博主啊，但是我一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喜欢带着单反去的。 啊，你爱拍照？ 我很爱拍照的。 哦，没看出来。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 嗯， 就是我现在出去旅游已经有一个习惯了，就是带一个那种具有分类收纳功能的包啊，然后把那个什么镜头啊什么的分开放在里面，然后去到了景点再给它组装起来，这样去拍，就很重很沉，就真的很沉。而且、 真的，哎，默许儿一个劲儿在点头。你平时也带照相机 啊？没有，我只带手机。但是我身边有好多旅行博主，他们就是说东西太重了，就很遭罪，很累啊。 为什么要带单反去出门旅游拍照呢？ 为了炫耀？ 不，因为单反它确实拍的要比手机更有细节。 对， 因为你手机你拍的那个东西拿回来之后啊，你可能那个东西可修改的范围比较小。你懂我意思， 作为我们美图秀秀和美颜相机， 你最多也就拿这个美图秀秀美颜相机啊，给它稍微修改一下。但是你拿那个单反拍出来的照片，是可以想怎么调色都可以怎么调色的，会拍出来特别好看。对，经过你的修图之后，会变得要比上限要比手机拍的高很多。 一听它就是拍景物多过于人物，以及不给女朋友拍照， 就是。 对吧？ 就是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要跟女朋友拍照，要女生嘛，别人拍照的话，其实我不是说特别喜欢用单反。首先，单反太写实了，就是，然后二是单反，如果你单反拍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我们把照片拿到手里， 对对对，是的， 然后第一时间修完之后在景点发照片。 不能定位是吧？ 对对对，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可能对于我来说吧，就对于照片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想去分享我现在在干嘛和那个心情，它是很强烈的。 是， 所以你看，有时候女生，我觉得跟莫小应该很有这个共同话题。出去吃饭，拍完照，快传给我。 对对对对， 然后一定要先修，发完了。 对对对对， 我就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儿非常痛苦，就是很多时候我拿单反给人拍完照之后，人家说你这拍的也不怎么样呀， 都拽在脸上。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你等我修完。就会好看很多， 但是我觉得 你 修完可能也没有人家的自拍好看。 对对对， 修完之后别人就觉得哎，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他可能回去以后再也不想 没有一个及时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手机其实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其实就是已经手机自动给你调整过。 就现在很多手机真的很强大， 对， 功能也不输单反， 而单反是非常写实的。 真的很，就是我觉得单反拍人物可能不如手机的感觉好，但是如果说拍景物，当然还是需要这样的。 咱们以前用那个电脑，那个 Windows 那个电脑的那个 XP 的桌面，那张底下是 草原， 上面是那个天空的那张照片，照片，那张照片是那个美国加州的一个山谷，然后一个摄影师在98年拍的。其实啊，那个山谷就很普通，非常的。就是很普通，就是一片草坪，但是他经过他拍的包括调色后期的各种处理之后，这张照片成为世界上最贵的照片。 因为他很，我觉得很养眼，就每次他打开之后觉得很，怎么说呢，看着很舒服。 那你要看只看他就说明你死机了呀。 我现不是现在的屏幕都换成我自己的盛世美颜照片。早年的时候啊，学校里面一打开电脑， 对对对对对， 一溜的都是这个绿草坪，感觉到了个草原一样。就是王瑞啊，也是我们发现了他那个新的点，你喜欢拍照，因为你在朋友圈很少会分享说你拍出来的这些照片， 都 把我屏蔽了，因为 都已经过时了呀。 对，真的， 我等我修好之后，哎，过去了，算了。 对，但是现在很多单反有这个连着网的功能， 对， 同步就能传到手机，但是有些照片也太大。 没错， 慢还是慢啊。如果说更想随时分享当时的心情的话，手机会更方便。 没错， 而且有的时候你拿出来相机调半天焦，你拍照那个人都晒糊了， 是那个表情都已经凝固了。 而且有的时候尴尬是在景点人很多，你不可能一个劲儿站在那个位置摆造型，那个在那儿调。 对，会哎，让一让啊，让一让啊， 让一让，或者你自己摆也很尴尬，是吧？所以说有可以用单反，手机也同样可以带出去，就是在不同的场景看时间吧，拍不同的。 嗯， 但是你看啊，我们的旅游博主却不可以，因为旅游博主他的这个是他的工作，不像是我们可能出去玩分享心情。但对于旅游博主来说，到当地去发现美、去宣传美是他的工作了。 没错， 那么 必须得拍出好看的照片。 对，就他的对于照片的要求会这样更高一些。 对， 尤其是现在很多旅游博主做的这个 vlog， 我觉得就更累了。莫小儿身边认识很多。这个旅游博主的朋友多不多？ 还挺多的。 你觉得他们 包括我们杂志社内部，其实就我们科考部的这个同事，他们 科考 对 科考部 对他们 要去南极的这种感觉， 是啊，他们会每年会去南极、北极、 南极 是的，然后还有亚马逊啊，就这种人迹罕至，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很酷的地方。然后国内会去像什么横断山区啊、河西走廊啊、西沙，因为是科考嘛，都是带我们中科院的专家，然后带队的这种。然后他们其实对你的问题是什么？ 博主痛不痛苦？ 就是他们，我觉得看起来很光鲜，然后每次看他们发朋友圈都是在，也是大片，然后也是人迹罕至的那种地方，但是其实他们很累，真的很累，然后觉得很漂泊。就是当你漂泊久了的时候，你会很渴求稳定， 对， 你会想坐办公室，然后他会觉得、哦、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啊？然后他们也要经常熬夜啊、修片啊、然后写文章啊，觉得并不像我们看的那么光鲜。对， 而我们出去玩可能是看到美就欣赏就可以了， 而且他们还得科考、你知道吗？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是工作， 对， 到一个地儿我必须要拿出来东西，我去分享一些东西， 对， 所以他有这份压力在。 对， 而且、哦、我之前也是做了很长时间旅游节目，认识了很多旅游人，他们就跟我说了一句，觉得家真的只是一个更换清洗衣服的地方，因为他们每次回到家里把行李一换、就要再出发去另一个地方。 对， 所以旅游人未必说想像我们想象，因为这个东西你变成专业之后，它就不是那么的让我们觉得爱轻松就是游玩了。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他越想要什么嘛，像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 什么都不想要。 对啊， 我们想要假期啊，但是 想要九天的假期是吗？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温度啊，还是努力工作吧，外面哪里都热， 其实凉快点有假期，那其实那是最舒服的。 想得美，想得美哈、啊！我们还是回来好好工作啊，给大家推荐一些资讯、啊。刚才是分析了一些旅游的博主，其实未必那么的幸福。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一下这些旅游自媒体。现在自媒体尤其是很火哈、有一些很棒的旅游人。然后我们也看到，刚才说了苦，其实也有很多幸福的职业。是跟旅游有关的，这些也比较小众的。前一阵儿在网上引起了热潮，是说酒店试睡员这个工作 啊， 大家发现又高薪又。都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人家还给你钱。 其实不光是酒店试睡员啊，现在有一种更新颖的，叫做民宿试睡员。 尤其是民宿这两年好火， 是吧？ 在这个我看到那个有一些推荐的平台，在浙江的杭州那边的莫干山，我记得浙江的莫干山还有一个霍比特人的小屋，很难订，价格很贵，一晚上都是2000块钱左右。 霍比特人的小屋不会很矮吗？像我这种就是个比较高的那种， 住外面， 就只能住外面。 这个杠精 就是甘道夫，我是甘道夫那种感觉。 你在那拍张照片，然后门口搭个帐篷，就是他是完全还个无印良品的酒店，也是在北京坊，然后在酒店住的能看到前门，然后也是很难定啊。 但其实我觉得啊，做这个试睡员的工作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出色的文笔才行， 而且还得睡得着。 哎，这个地方好，哎，特别好， 怎么 好呢？哎，不知道， 舒服， 做不出来， 怎么好？ 就是舒服。 客房服务不错，怎么棒？不知道。 但是人家的那个试睡员就能把他怎么好、怎么舒服、怎么棒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对，就非常细节。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会很懂酒店管理这一些的。 对， 因为那时候看《亲爱的客栈》才发现，哇，这一个想做好一个酒店、一个民宿，有这么多的要求。 其实这也是一种叫做口碑式营销啊，对吧？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硬广是让人很反感的，他这其实也是给人家那个民宿做了一波软广啊。 对， 是吧？ 然后他刚才说的这个民宿试睡员啊，因为民宿呢带着更多的情绪啊，这句话说的，一家民宿就像是如同谈恋爱一般。 其实很是的， 因为很多民宿的主人嘛，他都会很，就住酒店的时候，我们接到的只能是前台和打扫房间的服务员， 是比较千篇一律的。 对，然后但民宿当中呢，很多主人会带着他的温度，带着他的故事来欢迎每一个客人，甚至很多的时候主人会亲自下厨去煮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然后来给你提供晚饭，你可能再跟主人对着喝点小酒微醺，然后天南。 像就上次做节目我也说过， 对，我还说你这个北京附近的什么北戴河什么都没 去过， 去过香格里拉， 就是那个民宿的老板确实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文艺的文艺青年，然后天南地北的和你侃，就觉得其实住民宿主要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这儿， 跟老板说话， 老板聊天， 是多寂寞呀你。 但是 你是自己去的吗？当时还要跟老板聊天， 关键是老板一定是女的 哦， 对，长得好看的 老板一般都是男的， 哦， 这倒是真的。一般做这个民宿的老板都是男的，很少有女生开这个民宿店的，啊。但是就是那个民宿老板，就说话真的很有意思，就因为他的见多识广嘛，阅历多，对， 天南海北的 人，天南海北的人都见过，对。 现在很多旅游网站都有这个试睡员，他结合了自身的体验的评价，他也是个营销手段，这个是很幸福的。民宿试睡员， 说的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再说说离咱们比较远的吧，啊，这有一个2009年的事儿了，已经是啊，当年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就是招过大堡礁的职业看岛人。 孤独的岛上人 啊，他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只有一件事儿啊，就是去大堡礁做一名看岛人。平常的 这 个工作内容，对，平常工作内容呢，就是巡视一下大堡礁的各个岛屿啊，游游泳、潜潜水、喂喂海龟，然后再和当地的土著人交流一下啊，然后再把自己的照片传到这个网上做宣传。到最后呢，来自英国的一个小伙啊，叫做本·索萨尔，最后万里挑一成为了这个幸运儿，得到了这份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索萨尔还在2012年的时候发布了一篇公告，一篇报告啊，专门介绍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大堡礁的影响， 都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了。 哎，其实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而且，但是他也有幸运的地方，首先是工资高，住宿是免了，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他每半年的工资，还不是一年的，半年的工资就是人民币65万元， 哇， 年薪130万， 真正的高薪啊！ 对，一个月挣10万块钱， 而且他在那个岛上也花不出去钱呀。 最关键的是，他娶了妻子，就在岛上的时候， 收获了旅游，还收获了 事业，有爱情，这很棒。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但当时竞争很激烈啊，万里挑一，这么多人。尤其是前几年我记得海南岛也在选什么代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很多其实这样的角色，你首先你比如说你的科学知识，你的生活阅历要高以外，你首先你还必须要是个懂自媒体的人， 没错， 你肯定要宣传做得好， 是像他也是要必须要在社交媒体上上传自己的那些吃喝玩乐的那些照片，让大家看到都想来大堡礁玩，这才可以。 真的，我觉得要是很喜欢旅游的人，这个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职业啊，又能玩。还有一个是叫极光观测员，现在真的是追极光，去看极光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我自己去看了个极光，我觉得好酷啊！ 但是极光不是每年都有， 对，而且极光。我觉得它可能会每年都有，但是你去的那几天它不一定能看到的， 这也是个看人品， 对啊，对啊。 但这个在芬兰的一个北极雪酒店呢，就公开招聘了正式的极光守候员。你看，他这是说守候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不是什么的时候都能看得到。 对， 他每天晚上观测夜空中是否有极光出现，他不需要经验啊，就是有没有有，我打个勾，有没有今天没有打个叉啊， 只要眼睛好使，眼神好使就可以。 然后他这个幸运儿是12月前往芬兰。有3到6个月的时间，工作内容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在酒店驻守，及时报告今天有没有极光。 有。 今天有没有极光？ 没 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有不好的地方。 无聊啊，我觉得。 就是你想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闪灵》。 我听说过。 啊，是一部恐怖片。 没看过。 啊，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冬天的时候值守在一个。就是很冷的，都到处都是雪的高山酒店上，然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故事。 然后 我相信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一般不太想去干这个工作。 对，3到6个月太长了。 对 对，而且 一周还好。 对，而且它那个高纬度的冬天是很漫长的，然后黑天特别早，然后又特别的黑，然后又特别的冷、所以说 而且 我觉得会很孤独。 生活条件也是不是说很允许的，比如说及时供应热水啊，我觉得 WiFi 信号也不是很好啊， 就很 包括吃的东西， 对对， 其实最主要是孤独。 对 对， 应该没有什么人陪伴，在那3到6个月天天看有没有极光出现，我觉得再美的景色看这么久 也有点腻了， 就非常腻了。我就回头他看见光，看见远光灯都受不了了，就太无聊了啊。这个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啊这个极光守护员。 不过咱们再来说一个不孤独的、非常软萌的一个、一个工作，热爱熊猫的人肯定是很多的、谁不喜欢熊猫呢？ 对 对 呀，呆萌可爱。 就有一份工作可以和这些萌物近距离接触，就是熊猫饲养员。 这个前一阵也在网上非常火 啊。其实这个熊猫饲养员有一些就是真正他们啊、四川的一个熊猫保护 基地 啊、 成都大熊猫的这个基地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志愿者，这两种人都有、其中这些聘用的人呢，他是有这个招聘细则的啊、要求你呢必须要有动物科学啊、兽医、生物学相关的本科学历。 那当然，照顾我们国宝那是掉以轻心的呢。 对啊，而且呢工作强度很高啊、会一个人负责照顾一只熊猫，甚至说一个人负责照顾很多只熊猫。 哎，你看到网上有这个视频，那熊猫管理员在往外走，腿上这条有两个，那条有两个，胳膊上有两个，好幸福啊！ 就是的呀，就感觉夏天的时候可以拿它们就是揉一揉，对不对？冬天的时候还可以当暖手宝， 暖个手，冷了抱一只过来。 对， 而且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熊猫太多了，有时候在看，我们经常会说把熊猫作为一个象征着友好的一份礼物，到国外进行交流，只能是交流，没有办法留在那儿。然后这个当这个熊猫，比如说抵达美国的时候，万人空巷，夹道欢迎，迎接我们这两只什么熊猫。 没错。 然后当时我记得看那个纪录片，镜头马上转到了咱们四川这成都大熊猫基地， 到处都是 树上挂了一堆，然后。觉得当时底下的游人都没有树上挂的熊猫多， 而且四川它呢有一个四川熊猫基地，它有一个那个类似自媒体公众号一样，叫 iPanda， 叫熊猫 TV。 对对，熊猫 iPanda、iPanda、就是专门发布一些和这个熊猫有关的这些， 全天24小时在直播这个熊猫的生活。大家就是喜欢熊猫的啊，可以去一睹一下。当然这个工作，这四份工作啊，我们这一时段要结束了。这四份工作每个人先说一下，如果让你们选，你们最想做哪个？ 我觉得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熊猫饲养员就非常 熊猫饲养员。莫璇呢？ 我觉得大宝教看岛的那个吧。对， 哇，你是看中他130万年薪了吗？ 是的， 你还能找到一个男朋友在那里。 是的， 我可能喜欢民宿试睡员。 嗯，能去很多地方。 咱们三个不打架，也当不了同事， 也挺好的。 那没有人喜欢极光观测员，我们可以请个年假，咱仨一起去看看极光。 没错， 守个班啊， 这个可以用。 对，这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四个比较幸福的关于旅游的职业。当然呢，还有更多更多我们也没有发现到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也知道哪一类跟旅游有关的，非常幸福的，或者您正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我们的一直播房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我们的非常优秀的编辑于墨璇，也会跟我们来聊一聊他这几年的学习以及国外带团的经验。据说他是在英国期间也是最受欢迎的十大导游之一，是吧？不用这么谦虚，就是你 民间评的、 非常棒啊，非常棒的一个、一个女生，也是一个资深的旅游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她在杂志社的一些经历，她在国外的一些采访经历。青年说不要走开，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见面喽。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好的，周日的早上的8点3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当梦想照进了旅行，非常两个 当旅行照进了梦想 啊，反了是吗？起完名字瞬间就忘了，然后就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非常优秀且年轻的编辑于墨璇，请他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墨璇。 今天呢，墨璇也要跟我们聊聊他的从业经历，包括在地理杂志，包括在国外一些当导游的一些经历啊。我们的后半段的节目呢，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开始之前呢，也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来收听啊，我们来放一个跟旅游、跟这个出去玩有关的 MV， 我们来看一下心愿便利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心愿，我们一起来看看便利贴会贴什么心愿。一小段心愿便利贴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有什么样的心愿啊。 其实刚才也说了很多心愿呀，啊，想放假，想旅行啊， 如果 然而都实现不了。 如果说能让你凑出来，因为你现在还是在有这个寒暑假的。 对对对。 我现在还在啊，相当于我现在还是学生呀、啊，对不对？ 对，所以说你现在有寒暑假， 是啊， 寒暑假不要让我们妒忌。嗯、你看，但是这个暑假你是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如果说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会比较想去哪里呢？ 其实很多地方，包括这个出国的地很多目的地，比如说欧洲啊、日本呀、啊，包括国内的很多地方，嗯、比如说新疆呀，包括这个西南地区，都是很好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去不了。 也不要一秒钟啊，回归到现实。 是。 这个时候都很热，所以在比如说在内蒙古那一带的话，还蛮凉爽的。 是、 嗯。草原前几天这个，我记得坝上草原的马镇那边也在做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有朋友也去了现场，回来说巨凉。 其实对于那个现在的学生而言啊、哦嗯，像就现在这个时间属于旅游的旺季，应该是这样吧？ 对，啊、其实就在北京也看是，就是很多夏令营的， 对， 小朋友们都 来北京 都 来玩， 对对对，因为没有办法，大家觉得热，可是集中的假期就是这一阵子了，是吧？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生而言啊，嗯、其实可以在就是善于的利用，就是你结课了、考试了，但是还没放假那一段时间出去玩。 其实主要是朋友们还没有撤的那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 一起出去玩一下啊。 对， 这个刚才我这个王若也说了，好好把握住剩的不多的这个时光。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嗯、是这个来自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啊，于墨璇、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国家地理杂志吧。啊， 好哇，这么正、嗯、我们手中呢现在有几本刊物啊，这个王瑞手中拿的 这 个 是,、啊、 这 个是中国国家地理他们的主刊，是吧？ 比较传统了、 啊、比较传统的。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这本书啊、 嗯、 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很多地方都是， 就是带、 啊、 用杂志带着我们去旅行。里面的 没错、 啊。现在，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你看它这里面的彩页做的也都非常的好， 是全彩的一本杂志。 对，我们一直都是彩页， 是吧？ 对 对, 对对。 现在更好了，其他也都是非常的好。然后这本杂志现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我们是从98年改版。哦，到彩页，然后现在已经改版20周年 了， 年了，对、 啊。 但是我们前期是、嗯、地理知识报，然后衍生到这本杂志，然后那个是我记得是54年就有了这个地理知识报，嗯、所以说我们和新中国是一同成长的一本刊物，可以 真的是一本历史非常优秀的。 对，而且它这本杂志在这个旅游界、旅游类的书刊当中 是非常权威的啊。 对， 对，我们是地理科学类的杂志期刊，这个是我们给自己的定位。 不单单是说很多现在杂志推荐旅游的目的地，它也是普及了一些很多科学知识。 对， 刚才说还有 地理 的 地貌啊， 对 对 对, 对。 嗯，我手中的两本呢，也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个出来的，算是衍生的产品。 对，嗯、是这样。这个博物呢是青少年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嗯，然后现在好多青年人啊，包括大学生啊，嗯、然后包括一些妈妈呀、啊，都会跟着自己的孩子去看这本书，然后它也是。嗯，包含着这个人文历史天文呀，植物动物呀、嗯、然后包括给你介绍一些地球的纪元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孩子们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一个寓教娱乐的过程、嗯、 对对对、 哎、随便翻看一下，因为这本书国家地理杂志我以前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一些觉得让我觉得懂起来比较难，也不是那么专业，可能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包括讲的东西，但打开这本博物的时候，首先它的封面就是比较卡通的，画了一个龙、嗯、 对，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这里面叫一个大麻鸭冬日里的约定，就是讲这只鸟的，然后可以看到啊，它里面配图也是特别的卡通， 手绘系的啊， 对对，然后小朋友可能更容易接受，相比于图片来说， 好多那个小朋友们会把我们的插图都剪下来、嗯、然后贴到纸上做一个手账呀、 哦、 对， 自己像记笔记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它除了说是告诉大家这个啊、这大麻岩它这个字啊是一个开加一个鸟，我这个字左边一个开始的开，右边加一个鸟，我在这儿看这个彩绘以为是鸭子的鸭，它是大麻岩啊，大麻岩 高级的鸟， 对，是一种他说神一般存在的鸟、嗯、这就是我们就学到了，会普及一些知识， 没错， 在这本书当中每一个打开其实都是很可爱的，比如说是龙王不是龙蛙， 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博物的制作团队、嗯、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那个微博上博物杂志，就是我们的博物君、嗯嗯、现在粉丝已经快900万了，就是 哇， 大 大威了呀， 对，他是我们杂志社，我们博物君也是杂志社的名人嘛、哦、然后好多人会找到签名啊合照的这种，很多新的同事， 那是一个就是你私人的微博吗？ 不他也是我们博物的一个公众的那个微博、哦、然后他为什么就是能从2万粉丝然后做到 将近900万，是因为就是大家不认识什么植物动物甚至古代的字、嗯、只要艾特他，然后他就会给大家解答。 哇， 然后大家都觉得真的就是博物君、哦、然后你们可以去关注、 啊、 对，真的什么都懂，你可以去艾特一下就是博物、嗯、博物杂志，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微博，特别逗，然后他还是那种很高冷、嗯、很逗逼，然后自成一派的那种风格。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这种人啊，感觉自带一个博物馆在身边这种人。你如果你朋友中有这样的人的话、嗯、他会时时刻刻给你解释各种各样的历史知识、文化知识，包括这个科学知识、嗯、其实这种人是让我非常崇敬的、崇拜的一种人。 那你可以来我们杂志社，我们杂志社这样的人特别多。 我以为你 真的 进过去了呢，让他过去崇拜一圈是吧？ 估计我是选不上， 给你签了一圈名嘛。 没事没事，你可以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保安。人家在大堡礁看门，你在杂志社看门是吧？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就可以推荐给青少年，或者是说对于地理知识、对于这个国家地理这种知识，就科学类的知识想入门的，也都可以来看这本书。它是比较让你很轻松的，比如说这种呢，普及每个地方的特色菜，上面还有图片，非常好。这本书叫《博物》啊，我们两个真的是硬广， 对，硬广。 这一本呢叫《中华遗产》，也是衍生出来的一本杂志。 对，那这本书呢，嗯、就是它是一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书。嗯、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探寻到我们这个人文之美，然后可以探寻我们中华的宝藏。它的很多选题呢、嗯、就是比如说像最美的中国的颜色，然后最、嗯、这个或者是中国的节气啊，中国传统的服饰啊，然后像这本书讲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婚礼，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鬼神文化啊，然后我们有一个系列就是妖鬼神仙系列、嗯、然后就是细数我们上古的神话呀、啊、这种、 嗯、 然后这本书其实也很受青年人欢迎。嗯， 其实就是讲到了很多就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这个领域、嗯、可以说这本书就是权威。 对，刚才他说的、 哦、对对对， 尤其是鬼神之类的，就解答了那些迷信不迷，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啊、 对对对对， 你看、啊、他这个主题叫特别策划中国式婚礼，有四句话：求婚须捧红艳来，迎娶要在黄昏时，洞房曾经为青炉，盖头之前是雀扇。然后里面你，而且你随便翻译，这是民国的四群，特别的讲究，他把每一个扣、每一个丝的这个讲究都给写出来了，包括这个龙凤褂的前世今生。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喜欢穿龙凤褂，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的呢？ 对， 没错。 到底它的由来，甚至有的时候你不是很了解，都容易穿错。闹出一些笑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本书就给普及了，包括哎，这聘礼都会写得很清楚， 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 关于中国式的婚礼，就是很多很多各方各面的细节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我要把这个揣回去给男朋友看一下，这个真的是博古通今，来讲这个婚礼文化的一个前世今生，特别棒啊！我刚看到一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很美的这种。古风的婚礼，也给大家，如果是想办这种主题的，也给大家普及的一些知识， 这是一个很棒的参考书。 嗯嗯，很棒。这三本就是我们今天推荐了一下，也是墨璇带过来的他们杂志社的一个刊物了。 嗯 嗯，来到国家地理杂志多长时间了？ 我是去年1月份刚刚就是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嘛，嗯、然后3月份来到北京找工作，然后4月份就进入了我们国家地理。 哇，很顺利。 对，还比较顺利、啊 哦、对，这个杂志社我一直觉得是非常神秘的， 没错 啊，对对对对对、哦、所以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叫做在中国国家地理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啊、嗯、那是一种什么 样的体验、 哦、 我觉得挺美好的体验，因为我觉得我们杂志社最大的优点就是身边有一群专注做内容的这样的老师和编辑，然后整体的氛围非常的不浮躁，然后我觉得 是整体的氛围特别不服，因为就没有特别多的专业的人， 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 没有没有，我们奇人异事真的很多、嗯、然后真的奇人异事很多，然后觉得所有人都很有文化、嗯、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且、就 是、尤其是行万里路， 对，尤其是懂旅游的媒体人，这也就是很牛的一件事儿，又做媒体又懂旅游，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 真的就是很多旅游博主和旅游人他真的很会玩，玩到了我们一些根本看不到的点，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牛， 对对 对, 对、 嗯、其实我们很多普通的旅游旅客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导游的指引下玩，是吧， 那是不是就是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很多编辑啊，包括这些做内容的工作者，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会完完全全有自己的一个路线？ 他们不可能跟团，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跟团的吧。 我们是自己成团，然后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科考部嘛，然后我们走的都是科考路线，可能就是你要是去旅行的话会给你讲一个这样的当地的传说，但是我们是从地理地貌的这样的方式。 不好意思，我已经知道这个传说了。 对，然后是从地理地貌地质的角度去给你讲，然后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到溶洞里面， 对，去带你去看喀斯特呀、啊、带你去看丹霞地貌啊，然后冰川呀、啊、溶洞啊，这些会比较多。 你们这些专家可以带我们这些普通人出去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啦，就是贵呀、 啊、哦 你们就好了。 我觉得他特别的淡定， 就是贵呀、啊，没错呀。 我们两个就顿时怂了。 还是先考虑考虑假期的问题吧。 所谓又没钱又没闲，你 还没假期 的就是我们了。 没错。 哎，其实如果能跟着专家去旅行就非常棒，因为现在前一阵看过一个新闻说，现在的导游很多愿意讲一些野史，就到一个景点去、 嗯、 可能不遵从当地的历史，也不讲别的东西，他愿意编造， 甚至还会讲一些很 花边 的。 对，他可能为了增加这个景区的玄幻性，然后 讲比较猎奇，大家比较喜欢听这种八卦。 但是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对， 他没有什么分辨能力， 对， 然后他可能到了当地他不懂真正的历史和他的由来，包括说的地风地貌这个科学的知识、 嗯、 他净听一些八卦去了、嗯、 是， 然后、啊、 长不了知识， 对 吧？ 对对 对、 嗯，如果真有机会能跟着专家、跟着知名的这些旅游博主出去一起旅行的话，这是个很幸福的事儿。 嗯，对， 因为我记得我带了一个教授吧、 嗯， 是当时游了一个景点，当时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景点，我还特别自豪。当我讲完了我懂的一些浅显的东西，他就反头来跟我讲这段历史了。 就是我曾经和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学哲学的本科。 你还跟他是朋友？ 说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学。 你是遇到心事的时候会跟他分析 吗？他是学哲学的，但是你知道学哲学的人都很懂历史、嗯、文化这些东西的。 真的 啊，真的、嗯、就是因为哲学是一个比较高，就是 高 层次 的学科， 好多科学家最后研究都去研究哲学去了， 好多企业家也是， 对对对对， 程度，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出去玩，去这个乐山大佛。 你去的这些地方，去过北戴河吗？ 啊，没看过北戴河这个话题。 北戴河这个事儿，我能怼你一年。 就是。然后呢，我和那个朋友，他是学哲学的，就开始跟我从各个层级，然后来讲这个乐山大佛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听得我整个那天回来都是啊、懵的。 哎，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是吗？ 哎、真的，周围有这种朋友，我 有的有的，我们杂志社这样的人特别多。 我昨天跟了我一个朋友，晚上去逛王府井，你知道他带我去看什么吗？王府井的那口井，然后我就围着那口井听他讲历史。真的，我他这个时间段应该不看我们节目就可以怼一下， 就感觉上了一堂历史课。 就是我们去前一阵去北京坊，大家就可能去北京坊喜欢去排排星巴克，看看什么这、嗯、看看那个 PG One 什么之类的。我是去在那儿，不是要还原这个北京的历史风貌吗？我就站在那个还原那个结构图面前，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原来这条线是什么。其实有一个专家型的朋友，看你怎么看了。如果你当时真的很想。我就想走马观花的，你说谁要去王府井？ 我就是想 逛 逛 街， 对， 我真的就围着那口井。 而且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刚才听到说王府井有口井，我当时是震惊了，我以为那就是商业街逛街的呀，还有口井呀。 其实在原来的时候呢，其实在原来的时候 一瞬间变成专家了，是吗？ 对对对，来介绍一下 这个王府井的井就在这条街的西面，快到银泰中心那条马路，你们下次可以仔细看，在西往西走那个马路的最左边有一口井是围起来的，能看到那口井。真的，王府井由来就是那个样子，当时是、 哦、我说的、 民间有井，然后王府可以打一口井为了吃水、 哦、 然后王府的那个井流山水是甜的，民间那个比较苦涩，然后有一年大旱，民间那个井是挖不出来了，只有王府井的这口井是可以冒出来水，而且是甜的。当时呢，这些就是民众们就请愿说，都已经这样了，能不能让我们也喝上一口水啊。 嗯， 后来就是给开放了，然后老百姓都可以来打水，打水时间长了，这一带就形成了集市和贸易，慢慢就形成这商业界。有文化吧， 王老师好。 有文化，有文化， 王老师好。 文化人，文化人。 因为我说跟我一起出去的是一个懂旅游的媒体人、 嗯、 所以谁也没有想到我去王府井逛个街，我们就单纯的逛街吃饭， 对， 我要围着那口井听半天。 但是其实你这边有一个懂 历史的媒体人，懂这个旅游的媒体人，你就去逛个街吃个饭都能学到 很多东西。发现一口井。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度吧，如果说他围着让我围着那口井待半小时我可能受不了，但是跟着他走到那条街，因为王府井我们每个人跟真的是逛了不说百遍也有个几十遍了对吧，但是谁知道真正的真的是一口井衍生出来的一条街。 对对对 对, 对, 是 对，所以说可能跟着专业旅游人一起出去还是很幸福的事儿。 嗯嗯 嗯，尤其是他们很会制定路线，这个很 棒。 对， 而且他那个路线不是很像俗套的，像跟团的时候 能体验当地的那种特色的那种路线， 而且很合理的利用时间。 对， 然后也不会觉得累，每一站分布的都很好。但是其实懂旅游的人带朋友出去他很累，他要制定路线，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乐在其中， 一路一路 也是 真的 有 这样 的朋友。 对对 对, 对，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很爱跟他出去玩，他特别爱制定路线，而且他很喜欢说手中大家刷卡他都帮忙一起付，我们每个人只需要跟他去几天以及结束的行程的时候统一算给他结个账。 这种服务性人格的朋友特别好， 就是甚至他还会有时候会给你制定一个路线的这个规划图，然后做一个这个时间的规划，给你真正形成文档，给你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哪儿。 而且他是那种特别会花小钱达成很高的服务的人，特别棒， 就找到性价比最高的。 对，我记得我们在上海旅游的时候，我们就说住酒店嘛，住贵一点的，他直接就找了一个法租界，找就在很中心，在法租界找了一家民宿， 知道。 然后每个人分摊，我们一个人晚上才100多块钱，就在法租界， 对， 去哪里？旁边 我有个朋友也是住在那。 那里 巨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神奇，而他也会找各种什么折价券，让你就是最便宜的价格最实惠的价格去完成最大的享受。 哇， 我把名片推给你们，然后 这种人 我觉得天生就应该做旅游。 嗯， 没错。 对， 王瑞，这是我们听完之后啊，我们也就只能听一听哈。 是。 那莫雪儿，你本身你到了杂志社之后啊，刚才我们说了在杂志社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首先，你们杂志社是像我们感觉就是在一个大楼里面，然后开门，里面比较肃穆，大家都是很专业，感觉 管理办公。 嗯。 然后我们第一层是一个什么路表水循环实验大厅，嗯，对，然后会有很多地理所的科研人员在。 哇。 然后四楼呢会有很多这个国外的留学生。然后二三层是我们杂志社的主体，然后我们的走廊上会有很多我们国家地理的这个摄影师的一个作品，你可以边在走廊里就边欣赏各种 大 片。 大好河山。 对对对， 其实就是他这本杂志里头这些拍的这些大片也是非常的， 那个时候黄渤说是也照片也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我记得说他是一个用手机拍大片的人，然后说他的这个照片选入了国家地理杂志。 我觉得能把照片选进这里头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是一定要用单反拍的咯，美图秀秀什么的是不可以的， 那估计是不行的。首先你像手机就拍不出来这么宽广的照片。 对 照片。 对 对， 这个一定是航拍。 对。 那除了就是走廊里有照片还有什么样的，整个地理杂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整体感觉就是很也没有说严肃吧，我觉得很踏实，然后人感觉就都就像我说的很不浮躁。对，然后互相都是叫老师。然后对，就这样子的氛围吧。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地理科学管理办公嘛，然后我们第一层是一个实验室，然后经常然后旁边是动物博物馆，我们是在中科院里边的一个大院里边嘛，然后每到周五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发现就会有好多小学生排队 来参 观，然后来参观人工降雨，然后来参观这个路边水循环，然后他们就会发出哇，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活力，然后你也会想跟他们一起去看实验的那种，就不想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杂志社一大亮点，经常有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出没。 咱们杂志社共分为多少个部门呢？ 我想想啊，像我是在发行部，然后有的在广告部、新媒体部、科考部，然后我们还有图书公司，然后还有我们一共三刊嘛，三刊一共有三个编辑部，然后像我们的博物又有自己的运营中心，这样子。所以刚才说的已经对， 还是很丰富的。 所有的部门， 咱们能不能是说一个整个杂志社有上百人，但是因为都出去了，科考 没有，我们杂志社200多人吧，对。 200多人， 那平常会有很多人经常出差吗？ 这样分部门，像科考部，他就会经常的出差，然后 是不回来，我就觉得， 对，就是对。然后像也是分 也是分岗位吧， 嗯， 对，就是，然后其实大家会觉得，哎，我们是不是杂志社就是每天都在飞，每天都在外面跑？ 你们就是， 其实并不是， 哦、 对，就也有好多、哦、好多好多职位都是要坐办公室，像编辑们， 因为文字编辑他是需要你坐下来写的嘛， 对啊，文字编辑他是需要坐下来写的，嗯、然后 但是你不出去走走，他怎么会有精力坐下来写？ 因为你知道这个，我要告诉大家、嗯，就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这个。我们是不生产稿件的，我们是编辑稿件，我们所有的稿件都是来自于地方的专栏作者专家，然后我们的编辑是编稿、 哎、 所以说、 哦、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内容是做到绝对的专业， 对， 所以说就是我刚才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因为你想要编辑，我就是地理再好，然后我的这个内容再丰富，你也会有你覆盖不到的地方， 而且 也会 就主题这个比较穷，比较匮乏，对， 对 吧？ 而且你单靠几个人，他认知程度是有限的， 对对对， 并且他没有办法说，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可能一本书当中最起码要介绍五个左右的地方吧，最少要五个。 对 对 对， 编辑部的人不可能说这个全散出去再回来。 而且你这每个月五个，一年就是60个， 而且成本也很高。 对， 是是对 对啊、 哦， 这个原来他是这个内容是属于在地方，就是找专业的人员，然后约稿的人去生产，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负责编辑。 但是我们的卷首语都是由我们。这个单之强单主编、嗯、每次都是他写这个卷首语、哦、这个20年如一日都是他去写，对，我们单主编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没有感觉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就是这样子。对， 他要是做导游他应该是金牌导游， 对，所以去年我们南极的团就是他带的队、嗯， 哦， 好像据说 是 吧？ 人家可以去南极做导游，就是普通的导游做不到。 对对对对对， 我们如果真的到南极之后，可能哇，企鹅好可爱，哇，好冷。就是对于比如说南极科考站，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就是整个过海的那些海峡，当时的风浪以及该玩的东西，它有个很专业、很权威的数据。如果我们真的写下说哇，企鹅真的哇，真的好冷呀，等一等。对，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当你文化水平不足的时候，网上不有个段子嘛，说你看到美景只会说哇漂亮、 啊、 哇好看，然后如果说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说哎呀千树万树梨花开，你再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像我们这种可以写出来专栏了， 可以写出每天、嗯、每个月都写专栏啊， 其实也是很幸福的，就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觉得很幸福很羡慕， 没错，是即使是你需要每天都写作文是吧，但是 你要每天写作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 但是你的这个知识首先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你这每次去写一篇作文、 嗯、 写一篇这个卷首语、 嗯、 都是仿佛自己真正去旅行的意思一样， 对，尤其我很佩服很多旅游人，他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你提下来的地方他的如数家珍， 嗯，对， 你甚至有一些连地铁的路线他都会给你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有些真正就是爱好旅游的人，他甚至连那个地方、 嗯、 哪个地方有什么店特别好吃， 对， 他都会能告诉你。 其实我还是觉得像我们做节目这青年说有快一年的时间吧，我们采访了很多专业的人士，其实他是在某一个专业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才会达一个极大成就， 没错， 我们有时候会很羡慕，但是你确实要在这个地方花费一些时间，而且用心的专门做一件事才能成为一个专家类的 专家嘛、嗯、 哇，这聊旅游聊幸福的事情总是过去的非常快啊，转眼时间就快要到了整点，一会儿整点之后9点钟之后青年说继续跟大家说，一会儿见。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呢，整个直播间里非常的轻松愉快， 充满了想去旅游的气息 啊！一个在旅游杂志社工作的，跟我们两个没有时间出去旅游的人来分享了很多东西，我们一点都没有嫉妒、羡慕， 而且一点没有 恨。我也没有准备把他话筒拉了的感觉，然后我们也推荐了几本书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嘉宾是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编辑于墨璇，让他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墨璇。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时间是吧，没有假期去出去旅游的人， 没有钱，没有闲。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书，对吧？看看书去。 对， 让心灵。 我们插图非常多，就是为你们这种人准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那个彩色期刊中发行量最大的，你知道吗？ 这个、 就为他家还是有需求，你知道吗？ 为什么觉得特别的悲凉？ 好悲伤。 本来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可能王瑞自从跟这个哲学学哲学的朋友聊的久了之后，就上升到一定 境界了，整个人感觉是吧？上升了一个高度 啊，吹着空调啊。那莫小二本身来到杂志社之前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并且他是本科是在国内念的，他是研究生去了国外，对吧？当时在英国， 对， 念的是什么专业呢？ 国际政治传播，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国际新闻传播、国际新闻这样子 啊、国际新闻啊。 但是跟旅游其实是不是很搭嘎的吧？ 对，是的， 你这也属于转行的， 对对。 但是在英国期间已经开始从事导游方面跟旅游有关的工作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英国的时候就想找一个兼职嘛，因为我是那种特别闲不住的那种性格，然后想让自己变得充实一点。然后因为英国的旅游业非常发达嘛，大家之后都特别喜欢去英国玩耍， 都想去吃炸 鱼薯条是吗？ 这个可能是成为大家最不想去英国的原因之一。 对对对、嗯、然后呢，然后也当地的一个华人旅行社也在招人、嗯、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然后因为我在大学也是特别能折腾，然后所以就通过了这个面试、 哦、 然后其实一开始吧，大家都会觉得肯定不会一开始就会让你带团，因为其实这个是需要你经验很丰富，然后经过一系列培训才能够上岗的、 嗯、没错。 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做的是旅游的销售代理，就是你要先熟悉公司所有的线路，就我们能去哪儿、嗯、然后哪儿是好玩哪儿是亮点，然后 它的产品 过去，对，你的产品是什么、嗯、然后因为这个旅游代理做得非常好，我的业绩一直都是，我是在那个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然后一直是我们谢菲尔德的就是业绩第一名、嗯、然后就率先提拔我做了导游。 导游、啊、 对、 嗯、 那做导游的时候感觉和做之前的销售代理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肯定就是更兴奋更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带一群小伙伴出去玩耍，然后我记得刚开始带团的时候会兴奋的睡不着觉，真的 不是会压力大一些吗？ 有压力，有压力，确实是有压力，因为就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嘛，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 那是不是做导游的这个期间也在英国玩了很多地方？ 是的是的，就是我带的都是一日游嘛，因为其实我的受众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留学生，然后还有一些留学生的家长，然后还有一些会有一些国外的人，但是会是少数，对、嗯、主要还是面向我们的留学生，然后 华人更多， 对，华人更多、嗯、然后我们会去像什么伦敦啊，什么牛津、剑桥、巴斯、哦、约克，然后或者去一些什么游乐场呀，游乐园啊、嗯、或者是英式的庄园呀、啊、这样子的地方。 你是在哪年开始当导游的？就是一日游这样的。 2015年下半年。 三年前。 对。 对。 2015年下半年。 方便问一下那个时候一日的薪水大概是多少呢？ 50英镑。 50英镑。 500块人民币左右。 对对对。 算在英国这个。花钱也多呀， 对，差不多， 啊、差不多。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国外读书期间， 嗯、 他们会是这样的，当一些购物的一日游。 那我觉得那个会赚 得 多 一些， 因为他们有提成呀、 啊。那个、 啊、在英国也有这样的提成、啊。 英国不是在亚洲一些国家， 啊、 但 是就是 英国会很反对这个， 嗯、 英国会很反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英国的旅游业是很高度发达和透明的， 很正规， 很正规， 对，非常正规，非常正规。 反对那什么零元团那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那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墨玄的这个团是比较小的，就是可能是更是像私人导游的这样的， 对对对对， 带着你去逛，还跟那种就是 我们跟购物啊什么从来都不搭边。就是而且是带到那儿，然后会给大家，我会提前做功课嘛、 嗯、 然后介绍一些他的当地的人文历史，然后介绍七八个景点可以去的，然后到那儿就解散、 嗯、 然后解散了之后可能约定4点5点回来这样子、嗯、就很自由， 就是那种叫 其实真的赚不到提成， 什么纯玩自由行， 纯玩无 购物， 无 购 物， 对 对对，而且还很便宜，真的很便宜、 嗯、 就是这样的一日游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城市差不多也就售什么16.99磅呀，或者远一点的20英镑啊， 哦， 真的特别便宜， 所以说那就是也是很受欢迎，本身又不 非常受欢迎。 嗯，这个价格还含了很多景点的门票吗？ 当然不含， 这有点太过分了。 对，那这就太过分了， 我有点太压价了。那也就是这个费用，就是给导游付的费用，旅行社收的这个费用。 对，然后因为就是大巴车嘛， 嗯、 因为我们大巴车司机肯定都是英国的白人， 嗯、 然后车的费用，然后司机的费用，导游的费用、 嗯、 这样子。 哎，在英国的这种大巴车司机真的很 gentleman 吗？就我们说那种英国绅士的。 对，还挺 gentleman 的、 嗯、 但是你要和他一定要提前沟通好线路、 嗯、 然后跟他就是比如说在哪儿停呀，然后中间要不要停呀，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吧、 嗯、 就是一定要跟这个英国的司机沟通好、 嗯、 也不一定都会是白人大叔，可能有的是黑人，也可能有的是中东那边的人、 嗯、 对，但是大巴车司机在那个英国还算是中等收入的那种、 嗯、 就算是中产阶级、 嗯、 还是赚的还是挺多的， 嗯， 对，就是很累。嗯， 当时这份工作做了多长时间？ 我后来一直做到2016年底， 一年多的时间。 对，一年 多 的是、嗯、对，做了一年多。 其实幸福在于一个是说可能对于这个留学生生活相对有一个补贴， 对对对 对，还有就是你到了景点散了之后你自己可以好好转， 玩呀， 对 呀、 啊啊、就是免费旅行嘛，就免费在英国的这些城市中来回穿梭、 嗯、 这样子， 这也是给你日后的工作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嗯、 对对对 对、嗯、我觉得很多经验吧，我觉得做导游还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因为首先、 嗯、 带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是当地的博士， 嗯， 然后他们真的非常优秀，就是 学识也是很 对，智商、 嗯、 情商双高，然后又很有能力， 嗯、 然后其次就是我自己在带团的时候也会做很多的功课，比如说去、 嗯、 查一些当地的人文历史啊，然后、 嗯、 然后而且会很考验你的细心程度。然后包括能做一个很受欢迎的导游，你是要兼顾很多细节的，比如说你要带很多的小糖果啊、晕车药啊，然后、 嗯、 要在团上跟他们进行很多分享和沟通互动，我觉得这都对我以后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包括现在进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 嗯、 你觉得这一段做导游的这个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有，哎，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活动叫荒野求生，就是拉着一堆，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一些网红的朋友，我们就拉了好多网红，然后还有招了好多这个小伙伴们一起去北京的郊外感受一下城市中的荒野求生。 是给他们扔在那儿不给水不给吃的，然后第二天来、 啊、没有没有，它是一个去，大家都以为是 这 样的，你知道吗？ 带着吧， 但其实 只要发这个我可能会把你好友删了，太可怕了。 但其实这是一个趣味的荒野求生、 哦、 然后体验一下钻木取火呀、 啊、 然后体验一下就是搭帐篷夜观星象，然后这样子就是分组，然后看谁能率先完成任务， 是先把帐篷打好是吧？ 哎，听着很感兴趣。 对，然后这个活动我就是导游，所以上手就非常的快、 嗯、 然后临场的控制能力啊什么的我觉得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英国的工作经历帮助了我、 嗯、 包括这些经历吧也能让我顺利的找到这份工作，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莫璇在英国期间也是做了一些新媒体的工作 啊。对对对、 嗯、 我后半年有在那个伦敦欧洲时报实习、 嗯、 当那个新媒体的小编，然后也算是、嗯、当过半年的记者吧。对、 嗯、 那个、真的就是跟你所随的专业完全都是不一样。 我觉得就和他现在的、这个、 没有没有，那个那个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是学的传媒嘛、 嗯、 然后当时找实习就有刻意去找媒体的工作、 嗯、 你看就跟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很有关系、 哦、 就是一边是旅行， 对， 一边是这个媒体 懂传媒、 啊、 对对对对对， 很棒。那 是一个结合。 在这个英国采访期间也听说采访了很多有名的人物了。 对，我采访过大刘刘慈欣，然后还有这个、 啊、 那个刘若英， 我们这有一张刘慈欣这个合影的照片， 对 吧？ 对 对 对，这个是和我们的主编一起、 嗯、 然后和大刘， 右边就是莫璇，然后大刘在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主题呢？ 因为当时大刘的书然后要到、 嗯、 要这个推行他那个三体的英文版、 英文版， 然后他的首站就是到的英国，然后、 嗯、 来做一下宣传，然后所以说我们欧洲时报也是这个去采访，获得了一个这样很珍贵的机会，然后去采访了他、 嗯、当时、后面这个环境是在哪里？是 就是在、 嗯 一个文化中心，我记得、 嗯、 对， 哎，建的真的还蛮漂亮的、啊。 对对对对对， 三体哇，三体英文版，我以为说他这个英文版是给咱们国内喜欢英文的 人来看。我跟你讲，他的 非常好的， 对对对，翻译的非常好， 因为他翻译的好、 嗯， 所以说后来他能拿那个星云奖。 是主要是因为翻译的好， 当然也是因为写的好， 但也不是， 当然主要是因为 写的好，我跟你们挖 的坑，主要是因为写的 好。你们两个真的反应好快啊，要不然我会去艾特他告一下你们。因为我觉得三体其实中文版看着的时候，因为它是跟科学有关的东西， 对对， 然后你就已经云里雾里了， 是， 然后在英文版，我英文造诣没有那么高啊，听你们说、你对你居然 他是因为他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嗯、 他可能这个科幻小说， 对， 即使你英文造诣很高也是看不懂的。 你要是说普通类的言情、 啊、 或者日常的那种 daily 的东西 的， 我觉得英文小说我们还凑合凑合，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种科研的本身研究中文就比较难的，再去看英文的，你的英语外语程度是可以的吗？来看三体的话， 嗯，我觉得还是有难度， 嗯， 也是有难度的，这个是实话，对。 嗯，但是有蛮好的机会来采访到刘慈欣啊。 对，大刘是一个非常、嗯、非常谦逊，然后低调又很随和的人，然后采访完大刘之后，我就是秒变他的迷妹了、 嗯、 真的是这样。嗯， 就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进来看这幅图片，这个是什么时候 啊？这个是我采访了一个当地的这个台湾的护肤大师，叫素满、 嗯、 他原来是一个芭蕾舞蹈家，然后后来转行做了一个自己同名的护肤的品牌，然后他又同时是很多这个欧美一线明星的这个御用的护肤的这个护肤师。对，然后他当时还给我做了一次护肤，我就觉得那种体验真的是绝了，太舒服了，简直。 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 就 是吗？ 哎，是很多美妆节目做完之后说，你看已经变了，变了，是这种感觉， 真的变了，就觉得我的皮肤啊，然后五官感觉瞬间立体，然后哎呦，真的是。 哎，我发现这样能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真的很棒哎。 他刚才说羡慕我们，其实他只是体验了， 是、 我们只是把他们邀请到了直播间里，他们是直接出去体验。这也是在英国期间的时候吗？ 对对对对， 嗯、我们接着来看。这就很漂亮的，你在喂鸽子 啊？这个是在那个伦敦的海海德公园 Hat Park， 这 上 面天鹅，上 面有 天 鹅， 上面有几只鸽子，左下角 啊，对对，左下角有鸽子， 哦、真的，但是主体是天鹅，在伦敦。 对，天鹅就是隶属于女王嘛，像这个鸭子和这个天鹅，我们是都不可以伤害的，如果伤害的话是。重罪。听说我们当时在谢菲尔德有一个留学生就把鸭子抓回去然后煮了吃了好像、然后后来就被抓到了，然后之后 就小品说的嘛，不能薅社会主义羊毛对吧， 对，我们也不能薅资本主义 的 鸭 子 毛， 鸭 子 毛也不能薅、 对， 鸭子没想到，因为天鹅在国内也是这样的，因为属于这个野生动物，你要真正是想去抓的或者是吃掉它的话也是犯法的，但是在国内鸭子要如果这样， 因为没有那么高， 北京是烤鸭，真的就整个店里充满着严肃的气氛啊。在英国的时候，鸭子也是不可以的， 对，鸭子也不 普及了，是英国不要吃炖鸭肉， 他这里的鸭子不是所有的。 哦， 是他这里的鸭子， 有一个边界， 已经有家禽的那种鸭肉， 养殖的 可以，对对对， 野生的有区别， 对对对对。 而他这张照片让我想到了，说一直梁朝伟说是在什么广场喂鸽子， 对对对对， 都是被大家就是作为一个有钱有闲的典型。 布拉法加广场， 对，说是什么要努力，这样你难过的时候可以像梁朝伟一样买一张机票去喂鸽子。 对对，就是。 然后我们的莫璇也实现了这个。 并没有， 他不单为了鸽子，他还为了天鹅，还有鸭子。而且这张照片，你看这个构图，包括这是夕阳打在他的身上，有几道光，然后一个剪影出来，很美， 是， 真的好棒， 谢谢谢谢。 这也是在我们说景， 那也挺好 的。这也是在这个 伦敦海德公园 工作期间的时候吗？ 对， 这也是你在带团的时候， 对对对， 看看。我们理想中，我们想象中的导游这样冒冰袖，摇着扇子，快走快走快走， 举个小旗，跟上， 然后还有两个游客没出来， 是 的，因为国外不一样嘛，就是我到了之后就可以让他们解散了，就跟这国内， 而且其实因为国内景点人太多， 其实我觉得这样真挺好的， 我也觉得很好， 对啊， 他们也喜欢这样，其实， 对， 我觉得你们觉得对，对我也很羡慕，然后关键导游又做得很美，又变成了职业，哎，这一张。在一个只是薰衣草园 对，这是那个英国的一个薰衣草庄园，然后 嫉妒让我不想播放图片 对，这也是带团去，然后我当时这个地儿其实我也没有去过，我也是第一次带，然后但是还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带的也很成功，然后最重要是我自己玩的也很开心。 哎，你是不是那种会让游客帮你拍照的导游？ 对，会是我们自己一起嘛，就是打成一片， 就更像朋友了。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去过一个某薰衣草庄园那个我就不说， 真的去的都好奇怪， 我就不说是哪儿了那个地方那个薰衣草庄园就真的是，它只有一片是那个薰衣草庄园， 让你拍拍照， 对，让你拍拍照。然后你只要那个稍微取一个大点的景，你就会拍到旁边比如垃圾堆啊这些东西。 靠后期修和截图， 对对对对， 我这随手一拍，转手就是个大片哈。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张这是一个公园吗？还是一个学校里 面？这个是那个Stratford， 它是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小镇，莎士比亚故居。 哇， 对，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我们好几个，当时这个地方也很火嘛，然后我们和几个导游一起去带，然后当时大家就去看莎士比亚故居长什么样，然后我们就坐在草地上坐了一下午，然后一直在聊天，然后所以对， 真的感觉好好，其实特别羡慕， 对对对对对对，很闲适， 就是看美剧很多的他们大学生就是在草坪聊聊天一下午，然后就吃着下午茶什么的。 对，因为英国它的天气很糟糕嘛，因为它经常下雨，所以它有阳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会出来晒太阳，就是这样子。对，恨不得课都不用上了，然后觉得老师你们赶紧去晒太阳吧，就是这样子。 下雪是一个感觉， 大家出去看看雪， 大家出去看看雪， 跟北京下雪是一个感觉， 是吧？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北京有一次就是很长时间没下雪，然后当时突然间雪下特别大，我们班同学全跑出去看雪，哇塞这样的，然后只有我和一个黑龙江的女生莫璇也是黑龙江， 对，我是哈尔滨人， 对，只有我和一个黑龙江的女生，我们两个在教室坐着，我当时就说了一句。雪有什么可看的？ 而且那点算雪， 我一个东北人 的那种， 我雪有什么可看的？ 感觉都落不到地下就化了，觉得 孩子的。 然后，当时我们班一个福建的男生回来跟我说：“拉里见过台风吗？” 这个梗我都记得很长时间，就是当时真的东北人觉得雪有啥可看的，我们真的下的雪都已经变得今天车还怎么开都那种感觉 了，对 吧， 会很烦。 嗯，但就能体会到英国人有了太阳之后就像是 那种 这个南方人看到了雪了之后那种惊喜。 对 那我们再看这一张照片，这是哪里？ 这是巴斯，这是巴斯的地标，巴斯大教堂。嗯，然后巴斯也是一个英国很值得去的地方，因为它的建筑风格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 对， 它是一个古罗马式的那种建筑。嗯， 而且这个建筑还成了一个直角的样子， 而且保护的特别好。 对，很新啊， 很新啊。 而且英格兰的第一任国王就在这里加冕。 哇， 对，所以它也是地标嘛。 而且你看啊，这个画面正对着我们最近的是两排这椅子，有游人在那坐着，就默默的看着这个。 对，你可以在那儿一坐坐一下午，反正英国也不晒。 哎，其实你们哈尔滨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啊，对， 我就特别喜欢， 非常美，非常美。 我真的去过两次，但是季节又不是很好。 嗯， 我真的觉得能够坐在门口的这个椅子上， 嗯， 看着大教堂看一下午。真的很幸福。 嗯， 当时我跟其实有时候喜欢旅游的朋友跟不懂旅游的朋友聊天就很难受。 嗯， 我记得我当时就把这个心情分享给我另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工作的，我说我真的很想一下午时间在那门口坐着看教堂，他们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哦， 你就不怕鸽子往你身上拉。我说 在那儿有好多好多鸽子，大家会去喂鸽子， 破坏了我的意境。就是他们真的是无敌现实的问了我这句话，其实真的很写实了啊。 嗯，对。 但是当时你就会觉得很煞风景的那种感觉。 对。 嗯，我们接着来看照片。哎，这一张，这我们不懂旅游的说，这是墨泉跟了一个石头合了一张影。 对，这个是在剑桥。然后我为什么在剑桥， 哦，看过？ 果然是我不懂。 对，为什么剑桥跟这个石头上合照？嗯，这个是有故事的，因为这个是在剑桥国王学院，金庸老先生在89岁的时候仍然在剑桥深造。 嗯， 然后因为这个国王学院特别重视金庸老先生，然后包括他的校长也是我们金庸老先生的粉丝。 嗯， 然后所以说呢，他毕业之后给他立了快10碑。 哦， 所以这个是在可以说是在剑桥是独一份的，所以说他是非常遵从我们这个文化名人的。对，因为这个剑桥还有一个碑是那个徐志摩的那首诗， 轻轻的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也 所以说剑桥有好多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元素在里面。 哦， 对对对， 好想订张机票。 哎，其实真的我觉得去英国一定要去剑桥。 什么季节是最好的？ 我认为夏天吧，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对，现在因为英国的夏天它首先不热。对，然后我觉得要是秋天的话，你去游剑河又很冷，你要感受一下在剑河上称蒿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有一个特色是剑桥的小哥，你知道吗？剑桥小哥 会唱， 他会帮你这个称蒿，而且他会用中文给你讲一系列的景点。 哇， 他中文特别溜，就是因为我带团已经去剑桥5-6次了嘛，几乎每个剑桥小哥中文说的都特别溜。 他会说方言嘞？ 不，他说的东西就是他会说这个徐志摩林徽因之间的八卦， 就是他很懂这个， 他很懂。然后我也问，我说你们的中文为什么这么好啊？然后他们说我们70%的顾客都是中国人。 哎，是可能是到剑桥去撑这个划小船的时候，也是都享受了徐志摩这首诗的影响。 对，就是中国人是有情怀在里面。 更喜欢，可能是更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 的小哥。可能别的国家人就不会去这个， 或者说剑桥的其他的地方 没有 没有。 剑桥也是中国是英国很著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因为它房价就很贵。 嗯， 对对对，因为剑桥你想它作为世界顶级的学府， 对， 而且它的这个各种学院呀，真的是特别美。三一学院啊，国王学院啊，真的是特别的美。然后 说的好想马上 看那个哈利波特那个。 哎，你们应该去一下，我觉得要是去英国一定要去 剑 桥。剑 桥， 对，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张。哎，这就是 牛津了。然后我在那个什么法尔卡斯塔上，然后俯拍了一下。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哦，这是你拍的？ 对，就200多米。然后这个俯拍了一下这个牛津的这个， 有点像明信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寄出去了。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牛津和我曾经在欧洲时报的时候写过一个帖子，然后对比了一下牛津和剑桥。就如果你要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剑桥，因为中国人在那里会找到更多的认同感。然后但是牛津呢，它就会更厚重一些， 更英式一点。 对对，就人文历史它会更，它有好多好多的博物馆。 对，你可以去那儿逛逛馆，对。但是就是剑桥它是那种肉眼可见的美丽和浪漫。 这个这一张左边的楼就是相对比较旧的楼，它的是什么作用呢？这是属于居民区还是商业的？ 商业区， 应该是商业区。 商业区， 商业区。 哦、 对，我拍的这个应该是在市中心了。 哦、然后你看这个地下这个巴市中心啊， 双层巴士嘛。 我突破了我的感觉，我觉得它有点旧的感觉，就整体昏昏黄黄的。 对啊，因为英国就是这样，老房子会更贵一些。 他们就是老，哦、他们叫他们的改造叫 有历史感的。 就是它里边房子里边都是正常的现代的一些 对对对， 但是外表还是 外表还是老旧的， 对对， 真的会觉得回到了我们看这种童话的感觉， 对对对，就很英式， 很穿越过去， 就我们想象中的英国感觉就是挺就是这样子的， 游走着巴士， 对对对对对，红色的巴士， 在那街头走走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 好羡慕啊，在英国的这些，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张图片。 啊，这个是我在欧洲时报当记者的时候参与的这个中英科技交流节，然后这个我觉得当时参加完这个活动，我觉得感触也挺大的。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强大了，就是因为当时是有好多英国的企业，然后还有中国的这些投资人会参与这个中英科技节嘛。然后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些创业公司的老板呀，然后看见我们中国的投资人，真的是。哎，抓住双手就不放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觉得一定要抱住大腿，然后一定求合作，一定要就是那种。 其实我感觉莫璇啊，作为一个就是当时作为记者编辑，整个拍照片的这个构图真的非常的讲究，包括之前看的所有的照片都是。 谢谢谢谢， 专业的， 谢谢谢谢。 看到后面这个板子上，这个是中英绿色科技的一次展览吗？啊，要是错了的话，你就不要纠正我的英文。就是这个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非常对，你说的非常对， 嗯， 因为这个一定要环保无污染嘛，对吧？ 嗯， 对。 哇，而且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纽约时报》。 欧洲时报 来做这个专题，可能就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定的了解，又作为一个中国的人， 对 这种民族自豪感肯定会油然升起的。 对对对对， 刚才王瑞也是夸了他这个拍照技术啊。我们再来看一幅图片，这个就比较小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版报刊杂志。 啊，这个是当时报道那个情歌天后梁静茹的演唱会的一个报道， 在伦敦的演唱会。 对，在伦敦的演唱会，我们很多华人演唱会。华人都会去伦敦开演唱会吗？ 为什么呢？是因为华人多还是说是？ 对，因为他们去欧洲可能就会首选像伦敦啊、巴黎呀、啊，就是这样的大城市，然后很多伦敦都是第一站。 就说伦敦是有一叫中国城是吧？ 对 ，China Town， 对， 是有中国城。其实还是因为华人多吧，我觉得还是因为华人多。包括我在英国期间，就窦靖童有去唱过，然后梁静茹、刘若英，然后。周杰伦，然后张惠妹都有去过， 就能叫得上名字的， 对对对， 有一定影响力的， 而且也都很火，就华人都非常非常捧场。 整版的都是你来编辑的， 对对对对， 你的名字叫爱情， 对对对。 哎，其实像梁静茹这样的歌手，可能在就是我们国内啊，不管是说大陆还是台湾啊，国内都会很有影响力。但是他在伦敦，他的影响力，就当地的是华人比较偏爱，还是说是比如说英国人本身也有很喜欢的？ 我觉得都是华人会比较偏爱一些，对， 可能我们影响力 还没有 说涉及到 对 英国人。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当那个周杰伦去。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他的票是这个售票记录是最快的，当时他只打算去办一场， 因为周杰伦可能更加国际化一点， 对对对，然后 OK， 然后他那个票是秒没的，然后之后当时那英国那个场地的主办方就说，哎，这个人是谁啊，然后怎么可以票卖的这么快，然后他是比很多欧美的明星都要快， 国内国外都难买哈。好，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欧洲时报， 欧洲，欧洲， 欧洲时报。 我刚才是纽约时报， 现在 是伦敦。然后，那他你这一版是整个是面对当地的华人的，对吗？ 是中文的报纸。 中文， 对对对对对、嗯、对，这个我们的报纸会在China Town 就是中国城定期的发行。 嗯， 对对对， 阅读量是很大的吗？这一类的。 我已经忘了，应该挺大的吧？ 就、嗯、我们没有在关注阅读这件事儿。 对对对、 啊，这个是中英电影节2016中英电影节 啊，对，也有参与这个中英电影节、嗯，然后当时也是去了很多明星，像徐峥呀，然后张国立老师啊，然后迪丽热巴呀， 哦， 然后冯小刚导演、嗯、等等吧，也去了好多这个明星，对，业内的大腕、嗯、对， 这一张哇。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庄园的， 对 就庄园的 啊，对，这个对，这个就也是那次去巴斯拍的。嗯、然后这个当时参加完他们那个服装博物馆之后，嗯、当时他们有一个 costume 的 festival， 然后就、嗯、他们都装扮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就英国人就跟他说一下、 就是、 ，Can I take a photo？ 英国式的那种 cosplay， 对对对， 对， 然后他们就会很乐意。 这就是这就比较像我们汉服展，满族服饰展， 对对对对对对， 汉服饰展。而且你看搭配真的很，你看最左边的这个这个算大姐姐吧，她的衣服颜色和包包颜色就是一致的，包括他们的帽子、飘带都是很注意搭配的。虽然款式比较简单， 对对， 但是细节搭的真的很好。 对对对对对。 而且英国其实很讲究帽子的 啊，对对对对， 真的 英伦 对对对， 就是在他们帽子上。 尤其看在马术表演的时候，那帽子真的很大， 对对对对， 包括他们参加前一阵儿这个王室婚礼的时候， 嗯， 很多装扮这帽子都登上了热搜， 嗯嗯， 真他们真的非常的讲究啊， 对对对， 里面有很多可以文化要钻研。这个又是美美的一张照片，这在哪里呢？ 这个是在那个达西庄园，这个是拍《傲慢与偏见》的那个英国的庄园， 哦、哇， 对。 我这是，真的，其实我们青年说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现在也在英国留学，就是楚烟、 哦。 他在英国之后，现在也开始分享了一些在庄园啊或者在哪里品尝一些红酒面包，也分享了一些跟这个原来看英剧当中出现的场景。哦、这就叫梦想照进现实。以前我们经常只是看唐顿庄园，看各种的这样英国风的剧，觉得啊，满满的这种 gentleman， 满满的英伦风。 嗯， 这真的就让你感受到了《傲慢与偏见》这个位置。哎，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到英国，特别喜欢穿这种卡其色的风衣呀、 啊？因为我觉得是受 Burberry 的影响吧，因为 Burberry 是作为英国非常 英伦风的代表， 对出众的那个民族的品牌嘛，然后又很贵，然后都是卡其色的，然后主要就是受 Burberry 这个品牌的影响，我觉得。 我也是受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影响。会有一点吗？ 有吧，也有，我觉得也有，对，也有。 嗯，因为原来我们节目来过一个在英国学服装设计的女生，她就给我们看了一个 Burberry 的小巴车，就在街头一个流动的， 这个问题我真的困扰我。 奢侈品品牌有衣服、皮具、鞋具都有。 不是我意思是，它是就是一个装饰，还是说就 是 真的是？ 它是皮具啊，包括鞋子、衣服，但是它风衣最出名。 对对对， 它原来是做马术的 包啊， 对对，做马靴那些也很有名的。 嗯， 就是啊，王瑞啊，没事逛逛街啊。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张漫天的礼花 啊、 哦，这个是伦敦跨年的烟花表演，这个是世界十大烟花表演之一，真的是非常 amazing， 然后非常的美。嗯，真的是很震撼，会美哭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要提前入场，比如说它是到12点。因跨年嘛，你需要0点才开始这个放这个烟花秀，但是你要需要7点就进场，然后选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对，然后等到12点，然后你会觉得我靠，真的好累啊，好冷啊，对，但是那个烟花也就10分钟，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一个字儿值。 这就跟看极光那个是一样的，去了哎，你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对。 哦，这个很专业啊，你这是什么？也是占了一个， 也是手机，其实就是手机了。 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就是很多区、你知道吧，各种区，然后你要找到最好的区、最好的位置，要这样提前去排队。 其实跟是能不能是说跟你从事旅游这个经历有关，因为我们可能不会说7点钟为了拍一个好的照片， 是 的，我们可能就是去看见就行了。 早年间那个北京地区还有那个跨年的活动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的地方，就比如大四港湾呀、会有这个跨年的这个灯光表演、 是吗？我来北站之后就没有这样的表演，觉得还挺遗憾的。 我有一次是在正月15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放礼花，就在前几年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是坐飞机飞回北京。你们知道快降落的时候，整个我就感觉我是个航拍，一路就在这个窗舷窗下面看北京上空下面。 不停的在闪着花、 哦、 很美、哦、那种感觉很美，但是现在 从天上看肯定很美、 嗯、对对对，现在很难了啊。 嗯， 我们来看这一张是啊采访的工作照片对吧？ 对，这个是采访的工作照片，还是那个华人舞蹈家，就是、嗯、编排芭蕾舞剧的那个、嗯、对，然后下面是我们欧洲时报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 这是个 大合影， 全家福的一个照片， 对对，一个全家福。 嗯，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张图片啊，奶茶的一个，为人母后的奶茶更暖了。 对，这个是奶茶去那个英国做演唱会、嗯、也是我去报道的，然后他在开演唱会之前，他去那个威斯敏斯特大学，然后有一个跟我们青年学生的交流会，叫做我来看看你、 嗯、 然后我也是去的那个见面会，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文艺、非常恬淡，然后非常有文化的艺人。 嗯，很符合他的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而且他的标题起的也特别好。 对对对， 奶茶更暖了、嗯、 他真的是更暖了， 就一语双关，不单说他这个名字， 对对， 更说他这个人。 对对对，他会就是在这个交流会上、嗯、给我们青年人很多很多的建议，然后用他过往的经历，然后像一个大姐姐一般的，然后跟我们侃侃而谈，我觉得那些建议真的都非常有用。 哎，其实真的，你觉得他在英国做媒体很幸福，因为国内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是 嗯，一个媒体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么多资源都能去报道， 嗯， 但是他这个因为在英国，在伦敦，尤其是华人的媒体还是比较少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活动、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 对他们必须要去的，去现场报道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哇，好牛啊！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张，哇。碧波荡漾的，绿绿的，又有桥。 啊，这个就是剑河，剑河， 这就是那个哦，你在船上拍的。 对对对，这就是剑河、哦， 就是那个会说中文的小哥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在剑河、 啊、 的一段啊，这个是很边缘的部分，嗯、其实我没有照主景、嗯、对， 这就是， 但是这是剑河的一部分、嗯，因为剑河其实全程游玩的话也，我估计也得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在船上。 对对对。 这么长。 对，正常是40分钟，但是其实没有游玩、哦、对，你要游玩的话还是我觉得还很长的。 哦。哎，他这个河我不太明白啊，是在剑桥大学里边还是说围着他在走的？ 他围着这座城。 围着城。 哦、 像护城河的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你会发现你一边游的时候，这个小哥会告诉你这个是哪个学院，他有什么故事，这个是哪个学院，他都会告诉你的。 这一小时真值， 对，真的非常值，而且还真的不贵。 那大概有多少费用呢？就坐船，包括 好像是，20磅，20英镑， 20英镑一个人， 那很便宜了， 对啊， 很便宜了。 其实很多国内的景区也差不多是这个。 我跟你讲，对，真的就是这样， 嗯，对， 对对对， 国内 国外的景区收费是很合理的， 对， 对， 只是我们飞过去的机票贵而已。 对对对对， 还没有时间、啊。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甘心做一条水草， 啊、 嗯，就是在这柔波里面， 对对对对对， 真的令人沉醉， 对 对, 对。 哇、啊，你看这个水中倒影也是绿绿的，碧波荡漾的， 荡漾， 我就在那真的很宁静。 对， 你这是什么季节？夏天的时候。 对，是夏天，夏天6月份的时候吧、 啊。那时候还不是很热，对吧？ 英国就没有热的时候，嗯、它的夏天也是20度左右， 是吧？ 所以说风衣真的很流行。 对对对对对对， 对真的，我看到 这跟它的气候是有关系的、嗯，它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穿外套，外套可以搞定全年。 就是感觉在澳大利亚，朋友去澳大利亚旅行一定会穿这个我们说这些卡其色的大衣，穿大衣比较多、 哦、 然后在英国就感觉大家都穿 风衣， 就跟来中国要穿清朝格格服拍张照片的标志了。哎，我们再看一下这张，有点沉醉在街头的感觉。这是 啊，这个就是在那个中英电影节做那个工作人员嘛， 嗯啊，前面还带着 一个工作照，对对，一个工作照、嗯、 很有纪念意义啦。 对， 它这也是这些图片呢，我们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说是我们更加丰富的、更多层次的去展示。也是莫璇儿在英国的，虽然时间不是很长，研究生期间、 嗯， 但是也很丰富的从业经历了， 嗯，对， 媒体的经历。然后他也是带着这份经历回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嗯，对嗯， 现在是做这个对接的工作更多一些。 对，我是、嗯、其实可以理解为我做的是 marketing， 做市场工作会多一些，嗯、包括跟企业对接、跟政府对接，嗯、然后。还有对外联络呀，商业合作呀、嗯、策划活动呀，这些会多一些、嗯、 策划过什么比较有趣的活动吗？ 就刚才有说过 荒野 求 生、 嗯、对对对。然后 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领域了，就是除了旅游除了媒体以外，涉及到了这个商业的一个领域了。 商业，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哦、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吧。 对，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因为你要设计的、活动要一定要能吸引到大家来报名，对吧？ 我觉得荒野求生就挺吸引我了哈。 对啊， 最开始真的以为是扔在那儿让我们自己求生 啊，很多人也是这样以为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的，要比那个更舒服一点。 嗯，没有那么的苦，因为可能是前两年就大家这个跟着贝尔去冒险什么的比较红， 对， 都觉得就荒野求生就是 就是 那个样子， 那种感觉 吃虫子是吗？ 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个说贝，因为当时那个好像跟着贝尔去冒险中国版的有这个大张伟在，然后说大张伟是一个 体，他找了好多名人， 对，说体育能力为零。又不干这个又不干那个，但是最后贝尔却非常喜欢他，最喜欢他是说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的幽默你的微笑是一种能量， 嗯， 它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 当时这句话我觉得哇很棒哈、 嗯嗯、对， 嗯，然后其实你看啊，在杂志社现在就是回到了杂志社之后做一些外联啊对接什么工作的、嗯、也做了一些比较有名的活动，那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在一个传统的纸媒的工作，我觉得我遇到的挑战就是别人会听到哎说你在中国国家地理工作哈、 嗯、 然后但是大家都说哎我是看你们杂志长大的，然后说初中高中哎就一直都在看，然后但是我说那现在呢不看了，我说为什么呀，他们说因为有手机了呀， 有微信、 嗯、 有微信， 对对，然后有 现在很多的 对 新媒体方面的这个 对、啊、然后 内容去产生的冲击、 也有很多人都会说哎新媒体冲击成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去传统行业这样的夕阳产业呢、 嗯、 对，然后还有人会说哎还有人看你们杂志，现在还有人看 杂 志吗？ 杂志 没错， 对，它其实和书还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给他们解释，就是说句实话我们是国内彩色期刊、 嗯、 高马洋中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杂志，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遵循着内容为王的这样的线路嘛、 嗯、 然后我们的内容也跟您说是专栏作者写的、 嗯、 然后我们的图片也是全国的摄影师然后约拍的，所以我们的内容真的很精致，然后真的很深度也很专业、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啊，看这样的杂志和看手机顶还是有不同的啊，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一本书它很大、嗯、它有这样的连页的这样照片， 对对对对对， 会很大，让你看的整个对这个细节上把握的非常的清楚。 对， 这手机是提供不了这样的一种感受的。 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电子版了， 嗯、 就是这个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看纸质版还是电子版。但是我还是觉得纸质版会更有感觉一点。 电子版是怎么收费的呢？ 嗯、 会便宜一些， 是订阅的那种， 会便宜一些， 对对对， 会便宜一些。 它有那种现在有一种杂志会让你定期的订阅，然后价格会是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一本杂志的，会便宜很多， 对对对， 因为它不需要彩印嘛， 对 吧？ 对对对。 但是真正其实爱书的人还是更喜欢把这个东西沉甸甸的握在手里 ，对， 然后认真的看一个每一个文字，包括它的排版啊，包括这个纸的感觉。其实而且现在有很多商务人士，他是在。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国家地理杂志也有针对性的， 嗯， 它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鸡汤类的文刊， 对对对， 服务大众的，它也是服务一部分的人的， 对对。 而这一部分人可能他对于生活品质或对于读书的要求更 高， 所以他可能不会很喜欢通过手机小小的屏幕去看去翻页，更喜欢拿在手里纸质的，尤其是坐飞机时间比较长， 对， WiFi 现在又不是 WiFi， 说现在是普及，但是在飞机上 WiFi 有时信号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拿一本书看一看是感觉是更好的， 哦，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好多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会采购我们的杂志， 嗯， 对 对 对， 它好处在于它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现在容易被取代的，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取代还是娱乐周刊，这我们以前上学， 嗯， 买那个什么星周刊星八卦，觉得通过那本书看星八卦，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喜欢买那些美妆的那个， 对， 啊，是吧？ 女友，我记得那时候每一年都买好多， 啊， 还有， 啊，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当代歌坛，那个时候买很多，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那一类的就是快节奏的娱乐的一些消息，真的是被手机取代。 我对 他要求的是第一时间，没有人再去看你去年有什么的新闻什么之类 的， 这个肯定我觉得逐渐逐渐会被取代。 对， 但像这种针对性比较强的， 而且我们的杂志它是内容永不过时的， 对，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内蒙古专刊啊， 嗯， 或者拉萨， 嗯， 大拉萨这种书， 过两年看还是这样。 对，它是非常适合珍藏。其实我们的三刊都非常适合珍藏， 嗯， 因为它没有一个像您说的那种像娱乐呀，啊，或者是时事新闻啊， 嗯， 它就是 时效性特别强。 对， 对， 它就是时效性不强，然后很适合珍藏。 所以说像他们这样的杂志，其实只要结合好新媒体的话，还是有这个它的春天在的。 是的， 对， 嗯，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除了说是对接这样的，也会从事一些新媒体的工作吗？就是在英国有关的那样的呢，还会吗？ 暂时不会了，但是还会对接一些关于新媒体的合作吧。 嗯， 对。 在这样的传统媒体里头啊，做这样的新媒体的工作， 嗯， 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挑战或者说困难？ 嗯， 就以前可能没有太接触过纸媒这种。 对， 其实一开始会觉得，我觉得刚开始来社里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玩法，然后可以就是玩得更加市场化一下，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杂志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做纸媒的该死的都已经死掉了嘛，然后我也会在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死，而且活得这么滋润，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社里有踏踏实实这个专注于做内容的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我们的想法不会放在我们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要搞出动静，怎么去营销上，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注意力会专注在怎么做好内容。这也是后来我总结到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到现在而且活到这么好的原因。 像今天莫璇就提到很多遍，在踏踏实实的做内容，其实很多 我们真的就是一个、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嘛，就内容为王嘛，是吧？ 对、我们就是内容为王的， 像很多东西只有你做有好的内容才会难以被取代， 因为无论是纸媒还是说手机平台 PC 客户端这类的，它只是一个收看的途径，但收看的都是还是内容， 对， 所以说其实在这种时候紧紧的抓住内容这种东西，你有内容存在就是你的一个亮点，就是你不可取代的东西。 对， 那你的下一步，在这个杂志社的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说想更想往哪个途径哪个身份去转变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想去挑战一下？ 去科考队呀、这一类的。 我觉得暂时我觉得还是要完成好我手头的工作吧，然后而且我现在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啊，包括身边的小伙伴，其实都非常搭，我觉得他们也都非常有合理，而且人都非常 nice。我觉得还是要先把我手头这样的市场的这样的工作做精，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对， 其实，在他们这个环境工作，慢慢的也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人。 是， 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自然而然的 天天受到这个熏陶、 对，一楼那就是人工降雨了。我觉得现在我都没有看过人工降雨是一个。 哎，你可以来我们社里看一下， 好多小学生一起排队，我可能会比较尴尬。 姐姐 没事，你可以来， 我要跟着他们一起哇， 你可以来二楼 VIP 的位置，我给你找一个观景的位置， 我可以看直播是吗？ 对， 很棒。因为我觉得永远保持一颗新鲜感，一颗 好奇心 很重要，不单是做媒体，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 是的。 然后，哎，方便透露你们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社的位置是在哪里吗？ 是在大屯路上，在大屯路甲十一号地理科学馆，我们就在动物博物馆旁边。对，欢迎来到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杂志社也可以对外就是能参观吗？还是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入？ 还是说有一些地方是游客进入的啊？剩下的地方是可以随便参观的。 并不是，你进来可能要登记， 还是有一个工作环境的。 对，还是要有工作环境的。但是因为我们第一一楼有点像是一个博物馆性质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进来的话，应该没有那么难。对， 那也是也跟也许很多朋友就是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也很想说是了解一下杂志，或者说想加入你们这个团队当中，想做一些活动。如果再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像荒野求生这样的活动，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呢？能给我们再透露一下吗？ 可以关注我们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个官方微博、微信，然后还有我们读者的反馈互动的这个微博，中国国家地理旗舰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 微博， 对，都是 微信啊，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国家地理 旗舰店， 对，中国国家地理旗舰店 啊， 就是也可以来参加这些活动。 对，和因为我们在这个旗舰店上这个号会经常赠一些我们新出的刊书籍呀、然后礼物啊什么的，然后经常会和读者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如果想看我们三刊的话，我觉得在上面你一定会获得这个免费这个阅读我们三刊的机会。 很棒，而且很专业啊，也推荐大家就是研究一些，就是对旅游千万不要做到就是走马观花，在哪合张影。 对， 我们也要了解到它的很多文化背景。 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对，就是再逛王府井也知道那是一头 井 啊。所以就 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懂一些文化知识，懂一些当地的常识风俗，我们到那个地儿对会非常的舒服啊。 对， 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快到了尾声了，我们也非常的幸运幸福，今天跟墨泉认识了，也成为了朋友。 我 来自我们 幸运认识了帅哥和美女 我们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编辑，我们也希望以后你能带着更多的经历，更多的分享，然后来到节目当中，包括更多更好的活动。其实做完活动带着这个经历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也很好的。 是的， 我们 让我们也虽然没去但是能够感受一下啊。 这就应该是我和王若坚最大的感受了，人没有出直播间，但是心已经跟着他们在康河上飘来飘去了。 是的， 真的很美。那墨泉也可以说一下下一步有没有想去哪里的旅游的打算呢？ 我有，就是我们杂志社内部也有很多前辈嘛，其实他们公认中国最美的景观其实是在西部，像青海啊、新疆啊、西藏呀，我其实这三个省份都没去过， 这真是最权威的推荐了。 对 对 对， 所以真的很想去。然后，而且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真的是非常权威，就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的，叫做《选美中国》这四个字。 选美就是 选 美的， 就叫选美中国， 漂亮的那个选美。 对，它是把中国所有的景观，像我们的名山、名川、湿地呀、什么喀斯特呀、丹霞，进行了一个排序。大家都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排序？这个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在2008年的时候集结了中国国内所有的生态专家，然后34家媒体评出来这样一本书，500多页厚，然后它是中国所有景观的一个排行。 哇， 它是很多就是知名的人士啊或者是文人他都会收藏的，就是必收藏的一本书。 选美现在哪里能买得到呢？ 就是我们的官方淘宝就可以买得到。 我们还有淘宝账号是吧？ 我们有淘宝账号，对，我们就搜中国国家地理就好了，一定要去我们的旗舰店买哦。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是墨泉也刚才推荐了一本，如果说大家想出去旅游想深度游的话， 那是一个最全的旅行攻略了， 就是可以 选美中国， 有带着书就可以直接走了，到这种程度啊。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到这儿了，也感谢墨泉的参与，也希望以后能多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的经历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节目了，接下来你将听到活力 music。 那么现在的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告一段落啦，我是王松， 我是王瑞，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